然而，因大捕事件引发的民间抗议，并没有顺理成章地过渡到修改土地征收条例上去。考究其缘由，虽然这个条例过于蛮横，但发展的硬道理在台湾拥有广泛的拥护。现在，台湾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8%， 农业 GDP 只占 1%。土地征收条例在台湾只针对农民，都市则另有都市更新条例。因此，占绝大多数人口的都市人对于废止或者修改土地征收条例不热心。台湾的朋友告诉我，在经济不发达的苗栗，苗栗县政府的做法实际上得到了本地 90% 以上居民的认同。在他们看来，科学园区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多发展。声援大捕农民的多数都是从台北去的，有这样大的民意支持，苗栗县政府当然不会按很多公民团体的意思撤销整个原本就不合理科学园区的规划。事件的最终解决看来只能是一个各让一步的妥协方案。所以于建荣的说法应该被修正，在台湾拆迁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只是抗争后的结果会有所不同。群体性乖戾的传统，中国人喜欢扎堆儿，一旦成群结队，举止有时就会有点乖张。一起欢乐的时候不是没有，但一同愤怒或者同仇敌忾，甚至假装同仇敌忾的时候往往更多。当今之事，扎堆儿起哄的机会不多，往往很随机，而且不合法，官方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多少有点合法的是针对外国的事儿，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理直气壮，官方即使想阻拦也顾虑多多。网络时代，按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应该加强，彼此了解增多，但实际上却未必。人们上了网，了解的机会多，误会的机会也多。更要命的是，乐于在网络溜达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反而不乐意见人，彼此隔膜更厉害。现实中的乖戾往往跟网上的暴烈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要某人某事大伙儿看不上，被揭发出来，就一阵叫打喊杀。如果成了阵势，接下来也许就是人肉搜索，非得把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曝光而后止。到了这个阶段，就是现实中的直接行动，直接的暴力，从打爆电话到门口泼粪，不一而足。反过来，不管行为多么恶劣，只要网上没多少人呼应，少数几个激愤者无论多么激愤，多半没机会采取下一步行动。暴力需要群威群胆，有的时候这种网上和现实的联动往往会得到另外一些人的赞许，认为是伸张正义。比如对虐待小动物者的声讨，对负心汉的压迫等，往里往外大家喝彩。不过这种伸张正义即便有所谓的正当理由，行动上却难免沾染暴力。就算行为不良者如果确实能定罪的话，得到惩罚也未免以暴易暴，当时虽然解气，但难免会有后患。凭借群体或以群体的名义集体施展暴力，人类是有传统的。西方中世纪捕捉巫婆，用火烧死，待到淫妇众人乱石砸死，都是此类。这种事儿，一两个人是绝对干不来的，非得大家一起来才办得。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叫做私刑。在中世纪，私刑只要拥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官家往往是默许的。在这个方面，中国人也不会落伍。在传统中国，没有官府明令宗族可以有司法权， 但宗族对于自己族内违反族规的行为，一般都是可以用刑的，轻则用荆条打屁股，重则沉潭夺人性命。当然，到了这个地步，往往是因为男女乱伦通奸，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寡婶儿和远房侄子之间的男女之事，也算是乱伦。这种事被抓到，男女双方按规矩是要被脱光衣服游街，然后再当众处决的。凡是私刑，都是群体行为，在大庭广众之下按群众意见办。每次群体惩戒都是群体性愤怒，也是群体性狂欢。如果哪个被脱光游街的女人比较有姿色，大家会为此兴奋很久很久。在那个时代，私刑不只有宗族惩戒一种，人际间的血亲复仇、族群间的械斗都属于私刑。但是其他的私刑，官府一般都会严令禁止，只有对这种事情往往不加过问。私刑受到官方默许甚至鼓励的情况，在革命时代的政治运动中非常常见。运动中的斗争对象，在群众起来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遭遇私刑，其暴烈程度往往会被运动的领导者视为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标志。而凡是群众运动，无一例外的需要轰轰烈烈，因此群体性私刑乃至私刑致死也就在所难免。只有在运动发动起来之后，领导才会考虑对群体性暴力的控制。私刑的受害者，无论是否犯了必罚甚至是必死之罪，但肯定被群体视为犯了可恶之罪，或者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先是被认为可恶，然后才有了罪。大家的行动逻辑是这样的，凡是可恶之人，也就不是人了。对于非人，自然大家怎么做都天然合理。如果因遭惩罚死掉，也只是去掉一个非人的祸害，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在群体的行动中，很多人其实对被惩罚对象并没有切身感受，所谓的义愤填膺多少有夸张的成分，大家一哄而上，或者是为了自保，或者是为了起哄，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解闷好玩。群体性暴力暴露的往往是我们自己人性中的恶，这种恶虽然被堂堂正正的理由包裹，但毕竟是恶，人性中劣质的货色。正因为如此，这种私刑式的暴力才必须借助群威群胆来实行。气势汹汹的人们看起来很勇敢很义愤，其实大家心里多少会有点胆怯，必须把自己包裹在一群人里面才迈得动腿。宗族的私刑早就被禁止了，革命式的群众运动似乎也不再搞了，但群体性暴力的积习却依然保留了下来。人们依然认为，只要一群人群众公认某个人可恶，这个人就理所应当被惩罚，似乎不是中国人就不该在中国活着，不是人就不配活着。大家似乎谁也没有想到，也许有一天这个被惩罚的对象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因为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定罪，只是群众的意见，而群众的意见往往带有随意性，误会和冤枉往往是难免的。更糟的是，这种群体性的暴力，由于群体的群威群胆，往往自以为拥有绝对的正当性，因此质疑和讨论是根本行不通的。凡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一律大帽一扣，大棒打杀。这种现象，如果任其畅行无阻，那么这样的社会看起来堂堂正正，而这种堂堂正正之阵却是由狼或者类人狼组成的。中国最牛的县太爷，法制日报下属刊物法人杂志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 惹了西丰县的县委书记，于是王贺思怒，远整其旅，派出一队警察直奔法制日报社前来拿人。人虽然没有拿到，但县太爷的威风可是抖到了极点。其他的县太爷再威风，也不过在自家境内搞点短信文字狱，抓的都是辖境内的子民。可人家西丰县的县尊，大白天就敢派警察荷枪实弹，直闯中央大报的报社，指名道姓抓记者。还好，批准发表文章的总编没有在抓捕之列，县尊大人总算还给法制日报留了点面子。无可否认，这件颇有声势的警察行动让很多人莫名尴尬，因为这种事无论是按法律还是按行政的惯例都显得过于创意了。有才的西丰县太爷以自己的果敢和铁腕把难题扔给了上级领导。显然此风不可长，如果每个县太爷都这么有才的话，看谁不顺眼就派人来抓。今天抓法制日报社的人，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抓人民日报社的人？后天中央电视台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动一动呢？县与县自然也可以互相抓，如果一个要抓一个要保，那么双方都有家伙，是不是会打起来？如此这般，中国的县就不叫县了，改成王国好了。县委书记不叫县委书记，改成百里侯，这是古代对县太爷的俗称之一。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释这种行为，因为分封制下的诸侯也不敢随便进京拿人。寻来觅去，好像只有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时候的军阀有过类似的豪举。西丰县的行动太胆大，太有轰动效应，而且涉及众多记者的自身权利，几乎是顷刻之间就成了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因此像以救火堵窟窿为己任的有关部门，首先想到的不是制止西丰县的胆大妄为，而是考虑遏制网上的轰动。所以人们最先看到的事件后续延伸，不是西丰县那边有所悔改，而是有确切消息的相关禁令。正因为如此，受到侵害很丢面子的法制日报不声不响，本以维护记者利益为使命的记协，也只有几句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话，滑得让人摸不清也抓不住。然而这样一场事关媒体人命运的事件，不明不白的禁令是掩不住所有的声音，于是事件在发酵。有关部门明白了，不釜底抽薪，火只能越压越旺。这下轮到西丰县采取补救措施，于是一对气势汹汹的警察换成了一对温文尔雅的县委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法制日报社。这回人家是来道歉的，据说西丰县公安局的拘传令也撤销了。显然西丰县的大胆创意跟我们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有关。一个又一个的短信文字狱，无非是说明在县这个一亩三分地上，县尊大人有意无意都把自己当成了皇帝，事实上的权力也近乎于皇权。在他平时的工作范围内，没有任何人敢说一句稍微不同的话，马屁奉承，成筐成桶的来，尊奉之下任你是谁都难免自尊膨胀。膨胀后的尊严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对不能被侵犯，一触即跳。我们知道西丰县其实也是先兴短信文字狱，然后再发展成报刊文字狱，连记者一并拿下。这种发展都是县境帝王意识的合理延伸，一点都不奇怪。中国最牛的县太爷的大胆创意，从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件好事。这个事件 从一个奇妙的角度为中国新闻立法的紧迫性敲着警钟。他告诉人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正在走向国际化跟世界接轨的国家，如果再没有一个规范记者也规范政府行为的新闻法，会出现什么样可气可悲又可笑的事情来。烧狗事件的核心问题，南京发生的泼汽油烧死流浪狗的事件，已经在网上吵得愤愤扬扬了。有很多人，包括知名人士，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然，我对于网上和现实中许多人对烧狗者表达的打杀意图很不赞同。这种以暴易暴的宣泄，不仅无助于培养人们对生命的珍惜情感，反而暴露了发言者内心深处跟烧狗者类似的残忍。同时，我也不同意某些人关于狗权和人权的类比。显然，在这个事件中，是人残忍地杀死了狗，而且是哺乳期的小狗，而非狗威胁到了人的生存。我个人认为，这个事件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小动物？就算是狗的存在影响到了你的生活，完全有可能有更为人道的办法来处理。比如上报有关部门处理，退一万步说，也可以采取驱逐的手段将之赶走也就得了，为什么非要浇上汽油把他们活活烧死？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被火燎一下是什么滋味。狗属于哺乳类动物，跟人一样有着发达的感觉神经，将心比心，把他们活活烧死，任由他们在万分痛苦中挣扎，于心何忍？如何看待生命，是否尊重生命，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一个尺度之一。地球不是人类的私有物，必须跟其他动植物分享，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跟人类已经有数万年的共生历史，这在远古时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中国部分地区有食狗的习俗，但一犬救主的故事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传说之一，说明国人对狗跟其他民族一样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一个人，能对几个对自己没有人身威胁的狗干出如此残忍的事情来，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在心灵深处还存在着太多非人道的东西。这种事情今天可以施之于狗，明天很可能会施之于人，也就是施之于我们的同类。大概国人所闻所见的残忍事情太多太久，神经已经麻木，已经把残忍不当一回事了。但是这样的残忍还是让我联想到东史郎日记里，日本军人将中国人装进麻袋浇上汽油烧死的事件。在那个时候，日本军人把这种残忍当成了游戏，而自己在这游戏中变成了吃人的禽兽，不，恶魔。我不敢推想，那个浇汽油烧狗的人是否有着某种的游戏心态，如果有的话，那就太可怕了。退一万万步说，就算是嫉狗如仇，将之用砖头砸死，也比用汽油烧死人道一点，至少可以让小狗死得痛快一点。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文明或者能够创造文明，可以有意识地超越一般动物，可以有意识地保护动物。反过来，如果作为人类利用自己的文明成果残忍地戕害动物，那么我们就连动物也不如了。作为文明世界的一员，无论我们有多少理由，都没有权利放纵自己的阴暗情绪，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我们作为人的基本义务和责任。